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一零七三，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一零七三，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主任。 各位好，我是道道。 天天啊都跟各位打招呼，这是浓重的情谊连接，对不对？ 天天都需要你的爱。 这歌啊，是潘玮柏和玄子，对吧？很好听的一首歌， 叫啥来着？ 叫天天想你，对不对？反正就是这个感觉了，就是每天会在电波当中，或者在大家的手机 APP 当中， 不得不爱 嘛，不得不爱我们的旅行号一零七三。 是的，是的。 很多的朋友都去过日本这个国家，而且每个人去的这个目的不一样。 对， 有的人纯冲着美食去的，大阪待了五天，吃吃喝喝， 完全可以， 爽爽吧。有的呢就是时尚，比如说东京啊，很多漂亮的姑娘分享了。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位超级孝顺的姑娘，因为她的个人 ID 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带着父母出去远行的朋友啊。 对， 她今天推荐的是日本的小众目的地。哎，到提到小众，你会有自己的一个概括。小众， 小众。其实我最近来说，对日本的一个小众目的地，我会特别记住那个画面，就是一个电影《小森林》当中深秋篇。哇，那里面简直了！它就是讲述了一个大城市的女孩受不了这样城市工作的压力，去到乡村放松度假。哇，那种悠然自得，她吃一个水果那种幸福的表情，哇，溢于言表。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什么都没有，一个乡间小路，极其的干净与美。 这就是你心目当中那个清纯的小众的目的地，对不 对？因为实在是不知道这是哪儿。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或许他会知道的， 对， 超级旅行达人木浦花，欢迎。 欢迎花花。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 花花每次来都带着自己的感觉来的。 对。 其实令人嫉妒的是呢，他做完我们这期这个录播之后呢，又要飞走 了。第二天就要飞了，飞呀飞你的 交房中。哎，这个真的是哈，多去外面走一走是每个人都特别想去感受的生活方式啊。多谢谢花花替我们去感受吧，好不好？ 是的，替我们去感受啊。 对，说到日本的小众目的地，花花，这个大概是哪个区域或者哪个风情的部分呢？ 其实还是就是有很多小众的 组成部分， 比如说，对，比如说这次要去的金泽，还有富山， 哇，金泽。 然后之前在去年的秋天的时候，我们去了，其实就是京都，一个非常非常普及，就是大家都会去的一个地方， 地 对。但是我们去了一些小众的景点，比如说圆光庵。然后琉璃光院，这种， 哎，这个路线的设计是自己来的还是朋友设计？ 其实我身边是有很多日本的大师， 尤其是有一位叫 Mola 大师， 领路人， 他就会告诉我大概哪里好玩，哪里好玩。 是的，哎呦，我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 是的， 你这趟旅程基本上就妥了， 省事儿省心哈。 对， 京都我们都了解是古老的日本的一座城市，而且有很多的原貌体现当中，各种安，各种啊那种感觉，寺庙会让你觉得。走进了童话电影或者那种感觉里哈，你刚才说几个景点，一般京都都是什么一条街呀、啊、寺庙串联在一起， 几条几条那样的， 你会去 二年坂、三年坂， 对对对、对，你们这个大师给你指的这个线路大概是什么样的风景？ 之前他跟我说的是一定要去琉璃光院，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两个地方，一个是琉璃光院，一个是圆光庵，都是他跟我说的，然后我自己去查的，因为琉璃光院是一年只开两个季，一个是春季，是为了新绿。然后另外一季是秋季，是为了就是秋天的一个 烟红。 就走，你不要打，就别花花。刚刚就说你烟红，姹紫嫣红，知道 你是是是姹紫嫣红，我明白你的意思，坨坨。那你不要乱入啊，你给提示。 那个花花呀。我这个人也是喜欢自然的植物啊、动物什么的，药材呀、根茎啥的， 冬虫夏草吧。 对对呀、你看它只开两季，春天是为了新绿，这就是绿色铺满这个地方的时候， 对对对， 敞开的怀抱接受游人的采访。那秋天的时候会什么样的感觉？你 秋天的时候其实它是彩色的，因为它有绿色的叶子、黄色的，然后黄色、黄色的、红色的，这些都有，就特别美。 是落一地还是在树上？ 这个分时候。 哦，时候。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上次其实我是因为双十一抢到了一个，对，8月8号抢到了一张就是比较便宜的机票飞大阪，然后我们就决定就是去，然后大概是11月21号，我记得特别清楚，11月21号过去的。 哦。 就没想到那一会儿就是秋叶特别好，它地上也有，然后树上也没有掉光，那个感觉就特别好。 你说在一个日落的感觉，对，灯对哈。你刚才是10月21号还是11月21号？ 11月21号。 11月。 对对、哦，京都这边基本上，如果看秋叶的话，就是11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12月初。 太棒了、而且今年不是说那个樱花也反季节开放了吗？到时候没准你们都能看见。 是的。 对。 你们再去也会看得到，对吧？ 是的，也许会看到， 明天去看看。 那比如说这个线路怎么到达这个地方，方便吗？ 京都还是很方便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大阪关西下飞机嘛，然后坐快就是火车，然后到京都。如果到琉璃光院的话，是要坐一趟专门的一个小列车。 琉璃光院不在京都的市区内吗？ 它不在，它在一个有一点点远的地方。 小列车， 一个小火车。 小火车。 而且那个火车是它可以经，它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叫秋叶之路。它会经过一个类似于就是小森林，它都是那些彩色的秋叶。 彩色的秋叶出来了。 特别好看，然后而且到那个地区的时候，他们就会缓慢的行驶， 就刻意 对那10分钟，你就可以慢慢的体会，然后还可以照照片， 人性化吧。 对，我觉得日本的小森林真的超级美。 刚刚道形容了一下，绿的、清新的、自然的、淳朴的、归真的，都会在这一片绿当中体现出来。 当然， 花花在列车当中这10分钟放慢这个速度之后，大家呢，因为也许都是观光的朋友去嘛，这趟列车上，对不对？大家的这个行为表现，你能不能给我们现场还原一下？大家都在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都是很惊讶， 因 为而且他们不会说我坐在左边就看不到，然后它是整个车厢两边都可以看到美景。当然最好的是你要坐在前边，最前边或者最后面。 它前面 因为你可以看到，对，它前面就是列车员。 哦，是的， 开火车的 是个立体的360度的这种， 对， 无障碍的，对吧？ 对， 10分钟的这个小森林过去之后呢，就会到达你们那个地方。直接到还是有步行的时间？ 它是分两条线，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小火车，一条线是走这个秋叶之路，一条线是去琉璃光院。琉璃光院这个下了火车之后，大概走400-500米就会有一个售票处，它是临时搭建的售票处，因为这个票每天其实它是有限额的，所以一定要早晨去， 还得抢时间。 对 对， 一定要早晨去。我去的其实已经很早了，但是我们因为我是带我妈妈去的， 又带妈妈，妈妈真的是幸福呀。 对呀、 然后我就带她去穿了和服先，早晨先去穿了和服， 穿和服也得穿半小时吧。 穿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那得几点醒了？还得赶早班车， 对，还得赶早班车，因为要不然那个票就会被售空。 哦， 基本上我们是中午10点多到的，我们拿到的票是下午4点多的。 哇，那你们穿着和服就是紧赶慢赶挤地铁？ 我妈穿上和服之后是我们打车去那个小火车的一个起始点吧，然后我们打车过去的。 还行， 那还好，那还好。 就是想问一下，如果参观这个景点的话，必须要身着和服吗？不是一定要。 不是不是。 哦。 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景色和和服很配。 配搭。 对 对，因为它都是合适的嘛，合适庭院。 对，是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感受这个小众的景点？你跟妈妈在一起的， 这个是它是分批进入的，这个琉璃光展不能说，比如说你买完票直接就进去，它是按照时间来的，它基本上每一个时间段大概有70-80人进去。 哦，严格控制， 对，严格控制， 因为你是排到4点多嘛， 对， 它那个营业时间到几点就不让进来？ 5点应该是， 也就一个小时观光时间， 一个小时观光时间， 能够够吗？时间上来 感觉还是挺紧的， 哦， 因为里边它是一个类似于咱们这边的住宅，其实它之前也是住宅，后来改成了一个寺庙，而且它的门就是看着特别特别的朴素，就像咱们乡间的一个屋子，屋的那种， 进去之后就不一样了。 进去之后，真的很美，有一些苔藓呀，然后包括 彩色的树叶， 特别美， 是吧？都是拍照的朋友。 其实很多也有很多日本人去，当地的人去，然后他们就会坐在窗前，因为他的窗是，其实它是木质的一些榻榻米式的结构， 动画片里面那种， 对对对，而且它没有，有一些地方它是没有玻璃去挡着的，你可以直接去感受外面的一个大自然的风景，那种感觉特别好，而且你就可以静静的坐在那儿，什么都不想。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琉璃光院是仅供参观还是可以提供住宿的？ 仅供参观。 哦，不 能住宿。 不能住在里面。 是的，琉璃光院啊，就是坐到京都之后，坐一个观光的列车，这个可以体会到这个日本人性化的服务。在一些景区的时候，特别是经过那一段的时候呢，刻意放缓列车行驶的速度， 是的， 方便大家看清周围所有的变化。 对，哎，可是我在想，琉璃光院，因为它不是离京都稍微有点远吗？那它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小镇上，还是说 它其实还是在京都的范围之内？ 哦， 那辆电车叫瑞山电车， 瑞山电车。 这个了解这个第一个小众景点之后，其实我们今天那个木花有很多去推荐的部分哈。这个之后，那应该是逛完之后就5点就出来了嘛？那怎么跟妈妈度过后来的时间呢？这块是怎么？ 后来我们是 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中间的时间。 哎呀， 哥斯达黎真的很冷。 是啊， 真的很冷。当天会微微的下一点小雨。 哦。 但是走那种日式的庭院会更有感觉。 那 和服不会冷吗？穿着 会，所以我当时是把我的围巾全部的给我妈妈了。 哦，还真是孝顺的女儿啊。 是， 其实大家一定要穿，就是穿的暖和一些。 因为这个月份嘛，她11月份去的日本，还是进入冷的那个感觉当中了。 对， 晚上住在京都是吗？ 晚上是住在了京都， 回去了，再坐火车回去。 没，就是坐那个观光小火车下来之后，然后回去的。 哦， 而且晚上也是可以看，就是枫叶的， 就是那个夜枫嘛。 对，很多寺庙啊，他们会开放一些夜晚的灯光秀。其实它就是普通的灯光打到枫叶上，就 很漂亮。 对，也很漂亮啊。 白天看枫叶是那种感觉，晚上的时候可以根据灯光的折射，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樱花树啊、枫叶那种感觉去感受感受，也挺美的哈。 对呀。 那第二个小众景点的名字跟我们说说。 第二个是圆光庵。 圆光庵， 对，它是一个圆形的窗户和一个方形的窗户，就是顿悟之窗和应该是妄念之窗。 哎呀， 顿悟和妄念， 听到这两个词啊，突然想起了我很久去研究的一个课题。 哎呀，还研究课题呢？什么课题啊？ 因为这个诊所的经营啊，有很多心理上的这个朋友和我咨询， 忘记执念。你就不要再执着让他上市了，周托。 吓我一跳，是这样的 啊，是这样。 刚刚我们对花花说的这两个词，再重复一遍，第一个， 妄念之窗。 其实我们的周托，其实他因为年龄的增长，他会有些东西自然而然想不起来了 啊。 周追，你为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往回撸一下，往那些诊所的记忆。 我懂了，原来你是记忆力减退啊。 所以是妄念吗？忘了。 但是我跟你说准的豆子，人家花花说的这个妄念不是我这个妄念， 是你那是 是取舍 啊，是是是， 就是取舍吗？ 对，他我还之前特意查了一下，说他因为是方形嘛，然后是四角，象征着人从出生到死亡所躲避不掉的苦难，然后表示生理生老病死的一个四苦八苦。 嗯，妄念嘛， 对，妄念，对。 第二个呢，那个窗户， 第二个是顿悟之窗或者悟道之窗， 这个大概你看， 对，大家一下哦，醍醐灌顶的感觉， 对对，终于感悟到了人生最简单的东西是最昂贵的， 中途就是我在这个窗忘记了想不起来，到顿悟之窗，哎呀想起来了， 它是一个圆， 对，你看这是有个过程的啊， 年纪也上去了，虽然说的是事实。哎呀，你们这俩年轻人，我知道，其实为了我们的节目有这个兴趣点了哈。确实，人在这个方窗和这个圆窗之间，它有一个灵魂， 对， 它是有连接的过程。虽然你们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执念还是顿悟，它都是人生境界的不同反馈。 说得好，周婆，你升华了。 我还能算首诗吗？不用了，不用算首诗了。我们理解到了，确实有些，比如说安呢、妙啊，会有一种禅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没错， 因为我们平常太多心计、太多心事，也许前一秒在进寺庙之前，我们一脸都是哎呀累得慌，但是进入寺庙那一刻，看到这个圆窗和这个方窗之后，我们就能静下心来想一想，悟一些东西。 真的是，对，就一开始我觉得大家进到这样的环境里。 去日本坐在窗边吗？ 对啊，是啊， 去日本坐在窗边那种感觉，哎呦，简直是 很静， 可以让你想很多的东西。 对，圆光庵就是游客不是很多，所以就很静，整体的感觉你就可以坐在那儿看着风景，其实就是真的毫无杂念的感觉。 还有我想问问，就是阿姨的感觉，因为阿姨上岁数的人嘛，然后她其实生活经验比我们要丰富，而且他们吃过的苦一定比我们多。阿姨陪着女儿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有没有一些变化？你作为女儿，你会观察阿姨吗？ 我觉得她会，就是心会静下来一些， 安详、平易近人那种。 这个年龄段呢，就是女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躁动。就是、 对对 对， 生理期的原因，对 对, 对， 哦， 所以她在那边会感觉到 平复心情。哎，其实我感觉木花这次推荐这两个地方，还试着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感受感受啊。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小众，所以不会有很多的游客。 对， 它不像东京什么的，哎呀，那真的是年轻人也多也挤，然后可能带着爸爸妈妈不是特别合适。 是的，这个地方跟刚刚说的那个都是离京都，都在京都市， 都在京都市区，只不过它这两个地方其实都在稍稍的北面一点。 是连在一起可以逛，还是分开逛？ 最好还是分开 分开逛啊， 因为时间上可能来不太 是 太来得及。 那京都的节奏一定是不用特别快嘛，对不对？ 对， 在京都待了几天，都在小众的景点，都在京都嘛。 其实京都我发现就真的是去一次两次都不够，可能待上三四天都不够，因为它的所可以去到的地方太多了。三十三间堂啊，这些都可以，包括二年坂、三年坂。就刚才咱们说的圆光庵，当时我是带着我妈就从圆光庵一路走下来，走那种。就是日本的小区，日本的小社区，就那种道就是很干净，虽然不是很宽，但是很静，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小房子。 就是社区性质的那种的哈。 对对对， 你看有个那个敦化寺，寿， 对，寺寿是什么？ 串儿吗？ 好特 类似。是有食品店的，有没有美食店啊？超市啊？ 那一路上没有什么，没有串儿， 没有没有，就是纯日式的感觉吧。便利店也 会 有， 对对对，就会有一些这些。 其实我觉得去到国外，就是好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我们打卡是去这个景点那个景点，但实际上你去他的小区走一走， 挺好的， 就尤其是一个人， 对， 非常好那种感觉，特别的静。 没 有，对不起，我不是这个小区的。 他会有，之前我还就是从这条路上一直。走下走出这个小区之后，到了一个专门卖那叫小年糕他们家是千年老店，就是那种 千年老店， 对， 千年老店 是那种带小年糕的那种，就是他们家专门做这种小年糕， 千年的 小 叫麻薯，小麻薯， 哦， 小麻薯啊， 好吃的， 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 嗯， 我不会流失这种技能， 嗯， 然后一代一代的， 太厉害了，这真的就是咱们都说日本的匠人精神，它确实是存在的，嗯， 对对对，反正是刚刚的木花带给我们这个行程是极其有爱的一个行程，嗯， 对，圆光庵、琉璃光院， 对 对， 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得去看一看， 是，除了刚刚那个花还反复强调的，嗯，京都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去够的呀，它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哈， 嗯， 那比如说在阿姨去京都的时候，饮食方面，就是上半段最后来说一说哈，嗯，你跟阿姨都吃了一些什么？除了一些千年老店的小吃之外， 嗯， 阿姨会有主动提要求说，闺女，我想吃日本的什么什么。 有，我们一起去吃了那个米其林餐厅。 米其林餐厅， 米其林餐厅， 阿姨很重视。 哇，在哪里的米其林餐厅？ 也是京都。 京都，哦， 嗯， 是什么样的感觉？ 真的就很细致， 哦， 因为我们吃的这个总共是20道菜。但是吃到最后真的很撑， 20道菜， 二十道菜， 耗时多长时间？ 耗时大概2-3个小时吧，我记得。 哦，是那种和牛之类的那种， 都有 料理吗？ 它会从最开始的第一道，然后开胃，然后一直到最后的甜品，都会有一，就是总共是20道。 哦，那比如说有的，可能我吃到第10几道的时候，我不想吃了。 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你不浪费，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可以的。 哦， 就说你不要再上了。 嗯，对，但是一定要说，不要说就是他一直在上，然后只是放在这儿， 啊，对， 不吃， 那不好， 这种是对厨师的特别的 不 尊重， 也不尊重生活，那不行， 嗯。 那比如说，在这个享受这个餐饮的过程当中，阿姨的反应是什么？因为也挺长的时间，阿姨有这个耐心是吗？ 其实吃到最后就是很撑，但是他很感，就是他觉得这一个长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心在尝试美食的感觉， 啊， 因为它每一个美食它的摆盘都特别特别的精致，对， 嗯， 特别讲究， 这个， 其实量不是特别大， 还行还行吧，20道菜都跟东北那么少吗？ 那我跟你说，吃到第2道菜的时候，对不起主持，我吃不下去， 马上就过来了。老铁，不好吃吗？ 好吃，好吃。 人家吃不吃完呢，那玩意儿后边还有7道呢，嘎了鱼啥的。 老铁，咱家太实惠了，你能给我上点尝尝样品？样品懂不？ 我们这百年老店，边儿店都我们吃黄了，知道不？那种感觉是，其实日本的服务是日本的，有他们的精致和热情，而且这个店是在京都很 是在京都 好找的地方吗？ 是很好找， 哦， 其实就在购物街区的一个特别隐秘的一个地方， okay， 但是很近。 有名字吗？ 就是这么让我一想，有点想不起来了。 反正就可以找得到嘛，在购物街区是有名字。 嗯，对对，而且这种店其实在网上也能搜到， 是的， 就是搜米其林餐厅，而且就是日本的米其林餐厅特别特别的多。 嗯嗯嗯，带着爸爸妈妈去日本小众的目的地玩呢，真的是想必在明年的这个节目当中，肯定有很多朋友会发来一些短信的回馈，说我真的带着爸爸妈妈去花花推荐的地方了。 是的， 收获颇丰，肯定是这样的哈。带着老宝贝去玩吧。下面呢还有关于一些日本小众的地方推荐。 对 对对， 其实我还想说一个，就是流水细面。 好，下面的 流水细面， 流水细面， 对， 是一个面条是吗？ 是一个面条。 OK， 哎呀，我这辈子最爱吃面。 哎呀， 像那个山西地呀，山西地， 兰州地， 兰州地，日本的那个一兰碗没尝过 啊， 但是你这个流水细面，我得跟你说， 是的，它跟二细到底谁细？ 毛细， 刷的对。看着你们都有面的经验， 是 啊。下半段呢，我们吃面，不要走开。 嗯， she had rainbow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经过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周日午间版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谢谢周驼，经常会在我们节目当中风趣的出现。 是，确实谢谢驼驼， 谢谢驼驼，驼驼确实不容易，这么大， 因为有了他，我们的节目才更加的有亮点啊，是不是？ 花花，我是第一次采访我们的嘉宾，对周驼印象从来没有说过吧？咱们节目上从来 真是从来没有。 你觉得周驼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你的印象当中， 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对。 朴实， 朴实， 嗯， 无华，对不对？ 而且他这个就是第二语言特别棒。哦、 哎呀，第二语言怎么理解？我母语是英文嘛？ 啊，第二语言对。 其实特别谢谢我们的驼驼，也谢谢嘉宾的配合啊。 是的，是的。 刚刚呢，说到周驼喜欢吃面，就是中国人爱面子。说的那个面，吃面真的是有一碗面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是的，汤汤水水的下肚，哇，从胃里暖到心里。 是的，是的，特别是妈妈的味道都会想起来哈。 嗯， 那个刚刚的头头也说，那刚的流水细面。 对。 道道说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比喻，二细哪个更细？龙须面有没有吃过 啊？对呀、啊，毛细， 毛细，对、这个面是京都方面吃的还是哪里方？ 是京都，其实就是跟咱们刚才说的琉璃光院是一个地方。 哦，琉璃光院不近、哦， 但是也是坐那个电车上去。 哦、 它最另外一条线的最顶点是鞍马寺。 鞍马寺、 对，在这个路上、 哦， 然后它是用那种竹子做成的一个隧道。然后你的点的流水的细面，它是从竹子滑下来、 哎， 然后你去抓住它，拿筷子啊什么的，然后去抓住它，放在 抓不住呢，就 抓不住就流到下一个人了。 哦，流水， 哦，这个、 流水， 流水席 细面， 对对，它是夏季，它这个时间也规定的特别的，就是卡的特别的严， 嗯， 就一定是夏季才能去。 我扎心。 啊、你怎么的呢？ 像我这种吃筷子不好的人，我一般吃筷子都是点着来的、人家筷子双数我是插着吃的，吃了好一辈子了。我如果有这个情况，我这一程都没有夹着那个面，错过了，错过了，错过了，怎么办？ 你可以让你旁边的人去帮你拦住他，然后你去夹，对不对？ 哦， 可以协作， 对，可以协作。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 对 对，那我还有 眼睛，眼睛盯着你，哦，滚头。 你说 这有点像回转寿司的那种感觉、 啊、对。 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那如果要是说就像中途这样不会使筷子的，他为了夹住他 哇会对哇身体不好 啊，难免会用很大的劲， 对呀、 啊、万一把面夹断了怎么办呢？ 不会，它是一小坨的 哦，坨坨的， 哦， 猪坨是坨面， 是的，那你可以拿筷子扎。 对对，味道是 不要拿手抓， 对，是味道流水 上手 是什么样的味道？清淡的， 其实就是很清淡 哦、 嗯。它是那个，它只是单纯的面条，那个汤头什么的都在 碗里，都是很清淡的那种。 哦、 嗯。了解了，就那种就形式感很强哈、嗯。 对， 而且它就是在一个河上边，它会有很多木质的桌子。 哦，在河 中好清凉、啊， 旁边还有一些竹子呀、啊，反正 这个环境 特别棒。 对， 环境 特别的清雅。 是的。 然后夏天吃这个，肯定就像咱们吃那个过水面是一样的。 挺解暑的， 嗯，解暑。 非常好，非常好。 对，放个香椿。 牙碎。 香菜 哎，就盐碎就叫香菜吗？ 对呀、啊啊啊、 其实我们会觉得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仪式感的部分哈、啊、 嗯， 正正经经的安排上吃顿饭、嗯、流水细面也是体会日本小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的，流水细面我们从来没有在日本、 嗯、 对听过， 长见识， 长见识。 再连我们这所的病友给他刷流水细面， 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简直太好了， 咨询 就有种啊世外桃源的感觉。周可你不能老想着人 啊，我这样就不好， 俗了呢。 嗯，那、就是多聊一会儿吧，多聊一会儿，多聊一会儿哈。 嗯， 对，刚刚说完流水细面之后呢，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的一些感悟哈、啊嗯。 对， 其实每一次跟嘉宾交流的时候，都是对生活的一个顿悟。你看， 没错，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流水细面，会觉得是生活本来就是充满节奏和仪式感， 嗯， 不能糊弄， 嗯， 对吧？ 对， 带着妈妈。爸爸出来玩更不能糊弄。 是的， 下一站我们会去哪个地方感受小众的推荐？ 嗯，下一站咱们说说九州吧。 九州， 佛系九州， 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九州。 九州的什么感觉呢？ 九州这上一次我是从，博多进入的。 博多 进入之后，然后坐火车到了直宿，它中间的那个火车特别有意思， 嗯、 它是黑白的。就是左边是黑色，右边是白色， 就是车厢吗？ 对，车厢。 哎呦， 车外边的车厢是这样。 哎呦， 嗯，它叫玉手指列车。 哦， 就是九州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非常非常有特色的火车。 嗯， 它有比较复古的， 嗯、 然后有比较卡哇伊的这种。 哎呦，主题火车。 哎呦，我好喜欢啊！我喜欢卡哇伊的那种感觉。 黑白它是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价位上、感觉上还是更设计的。 其实它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哦， 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跟普通的火车差不多的一个价格、 哦， 只不过它就是装饰上面会很有仪式感、 嗯， 然后包括在火车上还会卖一些特定的一些纸塑的矿泉水、 嗯， 然后或者一些比如说布丁、小布丁、 嗯， 还会卖一些这样比较有 特色的 东西。 对、嗯，日本的小吃也相当的出名啊，什么。便当啊，真的是好丰富的便当， 而且这个火车是靠海行驶、 哦、 所以有一边是可以看到海的、嗯、 好棒啊。我就突然间想到那个说起火车、 嗯、 像那和歌山站，它不那时候特别出名吗？有一个猫站长、 嗯、对， 现在不一直都有。然后包括像熊本县，它就有一个熊本那个熊。 对 对, 对， 然后我感觉日本人就特别有这种生活情趣。 对， 嗯， 就是会让你觉得他们很重视一个事情啊， 对， 不是敷衍、啊、 然后把这个就做到极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熊本那个熊里面藏的人长什么样。 哦， 对对 对 对对， 哎没有了，开玩笑， 说说 你别紧张，没说你，哎，吓我一跳，又怎么了？赶紧出发了， 是吗？没说， 没有没有， 说的是熊本本熊， 对，熊本本熊。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个车呀，其实咱不用说，就是一个火车这么装饰的精细， 嗯， 只要是火车上的服务啊，然后那个装点那个颜色稍加用心，就觉得特清新。这套 对，而且他会给你一些，比如说司机的帽子啊，然后包括一些纸牌啊，你还可以拍照，特别棒。他会给你留下很长的一段时间，让你和火车拍照，然后在火车内部拍照。 不仅仅是到达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伴侣 艺术品。 对。多多学习、嗯、 多多学习。 咱们动车也很好，动车有很多的主题啊， 是啊， 也很好。 复兴号大实木 啊，对啊，京津冀有专门给爸爸妈妈开的那个列车， 对、啊、专列什么的， 河北的沧州都会有， 对， 非常非常。 其实我们也以后也可以开，像那些绿皮车，我一直觉得绿皮车不是被淘汰了吗？ 嗯， 如果要是有这样轨道，可以没有什么车正常行驶的时候，把它打造成一个观光的小列车也是很好 的。是 的， 是的，而且刚刚、 嗯、 对刚刚花花说到了、嗯，就可以在海上行驶一段哈、 嗯，啊，不是，是靠海行驶。 靠海，对啊，就是靠海，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靠海行驶，反正就是当天天气也特别棒， 哎呀，给力， 所以就海天一线的感觉特别好。 嗯，这个有什么？这个号叫什么来着？这个在 玉手指列车， 玉手 到指宿的，从鹿儿岛到指宿， 鹿儿岛到指宿， 到指宿是为了带他们去感受那个沙浴，就是把整个人埋在沙子里，就相当于咱们这边 的 桑拿一样。对，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 11月21号埋在沙子里。我的天，那感觉是什么样的体感？ 很暖， 很暖的呀。中午一般是中午， 一般它是全天开放的。 哦，那会冷吗？不冷。 其实不冷，因为它的沙子底下它是那种温泉水， 哦， 所以它的沙子就已经热了。 哦， 然后埋在身上的时候，就相当于咱们就是汗蒸一类的。 哎呀，好棒啊！天然的沙子， 这个不错，对，还可以暖暖的。哎，在那睡上一觉可以吗？ 只能是15分钟，因为它的温度还是挺高的。 哦， 如果在时间再长20分钟，可能就有点受不了。 哦，了解了。哦，可以反复进去。 对对 对， 对 不对？ 15分钟就出来。那沙子是属于那种干的沙子， 其实它 带有颗粒状 的那种， 有点 湿 的 那种。 底下就是温泉。 对，底下就是温泉。 也可以泡温泉喽。 可以，就是酒店里边就会有温泉。 哦，住酒店的时候有温泉的这样一个，嗯，忘记了有温泉。 是的，其实在日本有很多温泉酒店。对， 嗯， 那这次你们的行程当中都住，对啊，都住在哪儿了呢？ 住在了这个就是沙浴，我们就住在沙浴馆，因为就很近嘛，步行就可以去做沙浴，然后去泡汤啊，这种会很方便，不用来回来去折腾。 嗯， 然后也是算是住在码头吧，也是为了去乌九岛。 哦， 乌九岛。 对， 就出来另外一个地方，乌九岛。这都属于九州吗？不是的， 都属于九州。 哦，九州，九州是一个大的一个区域，不同的去体会哈。这个路线是你的朋友给你设计的，对不对？ 这个路线都是自己找的。 哦，这是你自己。 但是大师也是给了我很多想法的。 天哪，沙浴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是的呢， 沙 浴完全不一样。哎， 是的，完全不一样，小众，很小众啊。谁说去日本弄个沙浴很少？泡温泉是经常的啊。 对，泡温泉大家都知道，但是做沙浴可能 沙浴这个感觉就真的很好， 是很奇特哈。 嗯， 来说那个岛呗，那个岛的风格，因为住在码头是因为上岛方便是吗？ 对，是因为第二天早晨从指宿到乌九岛，它基本上一天只有一两班，不太多 船 不太多，它是平底快船，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航行。 哦，也还行。 快船还有一个半小时， 快船要一个半小时。 哦，那不近的地方哈。 对， 这个岛的风格是什么样？ 这个岛的风格就是原始森林。 哦， 上面没有住的地方， 有住的地方， 有住的地方。 就是肯定不是住在原始森林里边嘛，它是一个岛围了一圈，它会有一些酒店。 哎呦，那还挺。 哎，对，我突然间想哈，你想离着那个岸边有这么远， 一个半小时， 对，一个半小时，那这岛上的物资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匮乏吧，还得什么都是运过来， 贵一点， 对， 它其实会贵一点，而且但是当地人就真的把这个岛当成自己的家，当时我们 不寂寞吗？ 看着他们还挺好的， 他们就是以游泳取乐的，游过来游过去， 对，游过去， 一天。 差不多 都不打鱼了， 不打鱼。那对，刚到提的问题就是，大家也很自然会想到嘛，离的那个码头那么远，而且上一趟岛也不如一个半小时， 多没意思呀。 对，然后又是很原始。那我们游人去的话，体会原始有什么样一些体会的风情呢？在那边， 我们是找了一个专业的向导，因为对于这种原始森林，其实我们不是特别了解当地的一个概况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自己徒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下雨会不会封路，因为原始森林里边嘛，所有的有些情形是说不好的。 就是跟穿越一样嘛 ，safari 小的 safari 吗？ 对，就是很短途，也不短途啊。大概我们最简单的路线是爬了大概四五个小时吧。 四五个小时， 但是它整体很慢，因为它途中还会给你讲，哎，这些苔藓有多少多少年，这个几代山几代山，然后它是怎么来的，包括我们看到一些灵芝，就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灵芝。 等会儿， 哎呀妈呀，吓死了啊！灵芝， 我跟你说呀，这么些年在北京，我是很少见到真的是灵芝啊，全是干瘪的。 全是干的，那得入药嘛，入药那就得是干的呀。 灵芝长的地方不是一个人轻易可以找到的呀， 就跟天山雪莲是一个道理。 是，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花花，这个灵芝在日本这个岛上是可以嫁到的，对不对？ 是可以什么 见到的？是活 的灵芝 吗？真的灵芝， 是真的灵芝，而且它就长在树上。然后我还问导游，他说大概有五六十年了。 天哪， 其实 多大一个灵芝， 这么大，就是你途中会看到很多， 是不是就跟那个大型的蘑菇一样？ 就真的是这样，我之前就以为是蘑菇， 刚要救，哎，看见吗？ 他不会让你去碰它的、 哦， 因为我还特意问过他， 环境真好。 对，我还问过他，我说你这些灵芝就其实就在这个树上，离我们真的很近嘛、嗯？ 对呀、 啊。然后我说会不会你们就有一些人去抓，就是摘它，然后去做一些药材、嗯？他说不会，他说我们这儿人觉得它是属于大自然的人。 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感觉。 对， 刚刚说的，因为在这个海嘛，出行在海的小岛，有一圈酒店，想必它有很多的度假的风情了，对不对？除了 Safari， 当然饮食这个地方也可以实现，比如说果汁啊、海鲜呢、啊，在岛上吃饭都是可以满足的，对吧？ 它的海鲜有一种特别著名的叫飞鱼。 哦，真的是那个飞起来那个鱼是吗？ 好像应该是那个飞鱼， 就是我们看那个阿凡达，不是漂流那个跟那个狮子、老虎在船上那个飞，就是那个飞上 的东西，应该是那个飞鱼， 或者是飞鱼罐子那个飞鱼。 啊、那不是，那个飞鱼是臭底、 哎、 啊，那个挪威那边的嘛、嗯、那个怎么吃飞鱼，飞鱼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我吃的那个他们是给煎了， 哦，煎飞鱼，烤飞鱼， 煎了之后然后配上一些柠檬汁那么吃， 哦，就跟秋刀鱼差不 多。 哎呀，今天的秋刀鱼用完了，来烤飞鱼。 想问一下，飞鱼真的有翅膀吗？ 不知道，我看着没有。 对，他告诉大家、哦、那个飞鱼并没有翅膀，它只是那个鳍比较长、 啊、 像飞起来 的鱼一样。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也是被逼无奈， 对对对， 后面有鲨鱼追他，他一下就跃出了水面， 是， 结果迎面撞上了这个船的桅杆。 这个飞鱼的味道是什么样？你是煎的吗？煎的就会有比较咬头嘛，因为我们知道秋刀鱼的感觉煎的很好吃、嗯、烤秋刀鱼很好吃， 对， 它那个是跟 煎的火候很重要， 对，秋刀鱼的感觉是一样的吗？肉很紧实吗？ 肉很紧实 啊，挺好挺好挺好， 但是感觉比秋刀鱼肉会更多一点， 哦，肥一点、哦、 对， 嗯， 秋刀鱼还是太瘦了， 但是它不腻， 是的，不肥而不腻。刚道道说那个物价的问题，因为确实一个半小时的车、嗯、船程， 对， 而且你物价你运到呀、啊、或者都是挺麻烦的，这样的、嗯、就是比如说煎一个飞鱼多少钱的吃一个？ 我当时是住在酒店，然后它是包、哦、基本上那边的酒店都是包含晚餐的， 哦，晚饭， 对，因为它其实餐厅很少。 你们今天住在岛上？ 对，我们住在那个岛上， 真幸福啊！ 对，住了几晚呢？ 住了一晚， 一晚， 但是我觉得少了， 是吧？ 下次还可以多住几晚。 哦，你说继续说那个这个鱼的事啊？对，住在酒店那个晚饭、 就是因为我住在了，我是在岛的南面，就是开始徒步、 嗯、 然后下来之后导游会把我们带到我们的酒店，我住在了北面的酒店、 哦、 因为那个酒店可以有灯塔啊，可以看海啊、 哎、 包括可以泡汤的时候直接看到海，整个感觉会很 好、 哦、幸福安排的， 嗯，所以就是想让我想让家里人就是感受更多一些、 啊、 嗯，但是那边其实还可以，就酒店会有租自行车， 哎，这个 是可以骑着自行车绕着岛然后玩一玩、嗯、 这个岛应该不大吧、嗯、 这个岛其实不大、 嗯、 就从南面到北面开车大概45分钟， 哎，那我觉得真的可以骑个自行车就慢慢悠悠走， 对，慢慢悠悠，而且据说是有猴子、 啊、 有没有看到，还有五九鹿、 嗯、哦，哎呀，你想想啊，在九州的码头、 嗯、 是码头去嘛哈、啊 嗯， 开一个半小时车，一船可以到达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 嗯， 真的是非常幸福，还可以泡着温泉，看着灯塔和皎洁的月光。 对， 你想想这感觉呀、啊 哎， 我真的是太羡慕了。 那次真的很美。 是啊，而且跟最亲近的人在一起， 对， 妈妈。 是的，而且， 哎， 妈妈，妈妈。 放心了，明天还得上楼呢。你说 没有，我突然间就在想，就是同样也是海岛、 嗯、 这个是叫乌九岛哈，它是那种细沙然后可以像东南亚海滩那种海岛一样的性质吗？还是完全不一样？ 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嗯、它没有那么细的沙子，然后 很原始， 对，很原始， 也没有浮潜或者说是这个出海的项目， 也有，它在有特定的季节还可以看海龟产卵， 哎呀、 哦 嗯、 然后也是有浮潜的， 反了，这个地方太棒了， 这个地方真的很棒， 嗯 嗯， 什么都能满足， 徒步、嗯、然后出海、 嗯、 骑自行车， 对，泡温泉， 是， 这些都可以、 哎、主要是泡温泉赢了，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季节泡温泉刚刚合适、 嗯、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比较之下，我觉得我在乌九岛泡的温泉是最舒服然后感受最好的、 哦、 嗯，水质特别棒， 九州的乌九岛，对不对？ 对，乌九岛，我们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到。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又有海、又有原始森林、又可以徒步、又可以骑自行车、还可以泡温泉、欣赏皎洁的月光、灯塔指明你人生一地方向 啊，是的， 非常完美， 嗯， 非常完美。妈妈这个行程当中，她有没有觉得特别惊喜的？不，这算是一个惊喜， 这算是一个惊喜， 对吧？鲨鱼也算是一个惊喜。 嗯， 徒步可以看到很多苔藓呀、啊，这种很原，而且就是我们徒步的时候，它的午餐是导游自己背的那种简式的午餐，我们就在森林里边吃的。 哦，好 suffer 呀！ 而且它还会有那些就是咖啡茶这种 冲泡的感觉，哎。我想起我去贝加尔湖的时候，上奥利红岛之后，我们就是有一个长途的开起伏不断的山路，非常泥泞的山路。然后我们到达一个基地之后，我们要吃中餐，中午的饭。然后那个就是开车的那个司机就负责做饭，很清汤寡淡的一个，有鱼，有一个面包大脸巴，然后有点盐黄瓜，我们自己带的盐黄瓜就成为极品。但是那个我盛的那碗汤，因为通透非常通透的阳光照在那碗汤里的时候， 有油花， 有一点点的油花，有蜜蜂有蝴蝶在我的碗上停留，就那种感觉，就拍下那照片，蜜蜂和蝴蝶在我的碗上在落着呢。 他们也是， 就看到完，你喜欢那个颜色，碗是绿色的，漂亮的颜色。 我要把这个奶油吃了。 对，就会觉得特别，特别有那个感觉。虽然那个不是那么美味佳肴，简简单单的，就是非常好。 对， 刚刚那个花花说的这感觉，确实能够体会到哈。小众的有它小众的选择和分享性，而且日本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你细挖的话有太多可以去玩的部分。 当然了， 是吧，这些线路除了有日本的大神操刀去这个掌控之外，还有花花主端能动性的去探路的这样一个功能性， 是 对吧。这次去日本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新的安排？ 这次去日本是去金泽还有富山。 金泽我们说过的哈，富山的感觉是什么样？ 富山其实它有两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是黑布峡谷，也是对，也是坐一个很古朴的一个小火车，它是就是那种很 open 的开放式的，没有任何玻璃的这种，坐在里边感受一下。 那安全性能保证吗？ 保证，因为它的那个火车特别的慢，然后就看秋叶感觉特别的好。 一个是火车， 对，一个是火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季会有，不知道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那个大雪谷，立山黑布，它是有一个大雪谷， 大雪谷， 它的雪很高很高的那个那一部，然后包括还有黑布湖啊，这边都还蛮好的。 这些行程里啊，需要人用心的部分呢，我们都感觉不到。其实你这么简单用四句话说出来，也许这一晚上的攻略就全套在这个攻略上。 当然了，说出来都是轻松的，但是背后付出多少，这个我们是看不到的。 今天我们推荐的小众的让大家了解到的，其实日本真的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国家。 是的， 谢谢木浦花带着妈妈感受人间的美好，也是感染到了我们哈。我个人非常羡慕木浦花的美丽， 是吧？娃也羡慕， 真的， 我爸也羡慕。爸爸出不去， 去年的时候我去看秋叶，我爸不去。然后回来之后看了照片，不是，他当时可能就是单纯的我不太想去， 对对对， 我觉得 主观意愿嘛，没什么意思， 就秋叶嘛， 想想看得了。 对，然后看了我们的朋友圈，然后回来说，也想去。 对，看到了这个爸爸，爸爸看到了花花和妈妈一起鲨鱼的这个镜头之后呢，自己去了趟后鲨鱼。好了， 来后鲨鱼， 后鲨鱼啊，喝温泉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哈。谢谢，非常感谢热爱生活的木浦花， 谢 谢 花花， 谢 谢， 谢谢。 也祝他们接下来的这些行程呢一切顺利哈。感受到人间有人情，人间有热爱的旅途生活。那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好。